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。 所谓混得好的，可能都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，或者是相应所要付出的代价。而所谓混得不好的，可能也有属于自己的平静和幸福，就看你怎么看待了，就看你怎么善待拥有的好了。

小鬼，小鬼，捏捏你的小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啦，耶哦耶耶耶，哦哦，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 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 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， 我是觉得呢，做成功与不成功跟读书多好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成功了以后有没有读书那就很有关系了。我看到很多人成功其实跟读书是没什么关系，都很成功，但是成功人士他不读书就一定往下滑，而且滑得会很惨。我觉得读书还在于要会读。 香港首富、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原主席李嘉诚， 如果你想成为明天的领袖，世界对你的气节和能力要求基准更高，有同理心的人才能是求成者。 金士顿创始人杜季川， 当那个噩梦发生的时候 ，We lost everything. How do we stay alive tomorrow? We had no idea. 那个时候的那个痛苦的感觉，一生也永远忘不了。我想大概是那时候没有退路，因为心里面在流血，因为 there's 没有别的选择在里面，所以 you have to do it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是就是相信，就是那是一股力量，当初给我就说 you cannot be a failure, you cannot be a loser, you have to really try again, and you will make it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认为经典就是一句能让所有人震撼的话，一首不知道唱了多少年的歌，一句领悟人生的名言，又或是一本让人钟爱的书，这就是经典。 经典就是一首耐听的好歌，一本永远看不倦的书，又或者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影。 经典就是每个人经常说起的东西，时间久但又不会忘记，像张学友、叶倩文的音乐，又或者迈克尔·杰克逊的太空舞步，再或者是老舍的文章，这些都可以是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发现，好像大家都永远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事实：喜欢你的人呢，一定会主动找你的，否则就是没有那么喜欢，就不要瞎猜了。你拒绝承认，拒绝相信，总觉得对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，很害怕活得太明白，就没有念想了。但为什么不试着坦然接受，挥别错的，迎来对的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您陪伴和聆听。龙月在北京，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